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7章开始第122集。礼堂里响起一片惊慌的低语，大家都惊恐的不敢相信的盯着邓布利多。邓布利多则显得十分平静，望着他们的嘀咕声渐渐归于沉默。 魔法部不希望我告诉你们这些， 邓布利多继续说。 有些同学的家长可能会对我的做法感到震惊，这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伏地魔真的回来了，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毕竟你们年纪还小。然而我相信，说真话永远比撒谎要好。如果我们试图把塞德里克的死说成是一场意外事故，或归咎于他自己的粗心大意，那都是对他形象的一种侮辱。 这时，礼堂里的每一张脸都朝着邓布利多，每一张脸上都写着震惊与恐惧。哦，并不是每一张脸。哈利看见在斯莱特林的桌子上，德拉科马尔福正在跟克拉布和高尔窃窃私语。哈利感到内心突然涌起一股火辣辣的怒气，他强迫自己把目光转回到邓布利多身上。 在谈到塞德里克的死时，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人。 邓布利多继续往下说。 当然，我说的是哈利波特。 礼堂里起了一阵波动，有几个人把头转向哈利，随即又赶紧转回去，望着邓布利多。 哈利波特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 邓布利多说。 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塞德里克的遗体带回了霍格沃茨，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很少有巫师在面对伏地魔的淫威时能表现出这种精神，为此我向他表示敬意。 邓布利多严肃地转向哈利，又一次举起了他的高脚酒杯。礼堂里的人几乎都这么做了，他们像刚才念到塞德里克的名字一样，低声说着哈利的名字为他敬酒。但是哈利透过纷纷起立的人群的缝隙，看见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以及斯莱特林的许多人都固执地坐着没动，碰也没碰他们的酒杯。邓布利多毕竟没有魔眼，没有看见他们的举动。大家再次落座后，邓布利多又说道， 三强争霸赛的目的是增强和促进魔法界的相互了解。鉴于目前所发生的事，伏地魔又回来了，这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邓布利多看看马克西姆女士和海格，看看芙蓉德拉库尔和他那些布斯巴顿的校友，又看看斯莱特林桌子旁的威克多尔·克鲁姆和德姆斯特朗的同学。哈利看到克鲁姆显得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似乎以为邓布利多会说出一些严厉的话来。 这个礼堂里的每一位客人， 邓布利多说，把目光停留在德姆斯特朗的同学们身上， 只要愿意回来，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欢迎。我再对你们大家说一遍，鉴于伏地魔又回来了，我们只有团结才会强大，如果分裂便不堪一击。伏地魔制造冲突和敌意的手段十分高明，我们只有表现出同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信任，才能与之抗争到底。只要我们目标一致，敞开心胸，习惯和语言的差异都不会成为障碍。我相信，我真希望我是弄错了。我相信我们都将面临黑暗和艰难的时期，在这个礼堂里， 你们中间的有些人已经直接受到伏地魔毒手的残害，你们许多家庭被弄得四分五裂。一星期前，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学被夺去了生命。请记住，塞德里克，当你们不得不在正道和捷径之间做出选择时，请不要忘记，一个正直、善良、勇敢的男孩，就因为与伏地魔的不期而遇，就遭到了这样悲惨的厄运。请永远记住，塞德里克·迪克里。 哈利的箱子已经收拾好了，海德威也回到了箱子上面他的笼子里。哈利、罗恩、赫敏和四年级的其他同学一起在拥挤的门厅里等待马车把他们送往霍格莫德车站。这又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夏日，哈利猜想晚上到达女贞路时那里肯定很热，院子里枝繁叶茂，花圃里姹紫嫣红的鲜花竞相开放。想到这些，他并没有感到丝毫喜悦。 哈利， 他扭头望去，芙蓉德拉库尔匆匆登上石阶进入城堡。在他后面的场地那头，哈利可以看见海格正帮着马克西姆女士给两匹骏马套上挽具，布斯巴顿的马车就要出发了。 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芙蓉走到哈利身边，伸出一只手说道， 希望我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提高一下我的英语。 你的英语已经很棒了。 罗恩声音有些窒息地说。芙蓉朝他微笑着，赫敏在一旁皱起了眉头。 再见，哈利。 芙蓉说着转身离开。 这次见到你们十分愉快。 哈利目送芙蓉匆匆穿过草坪朝马克西姆女士奔去，银亮的头发在阳光下像波浪一般荡漾，他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愉快了些。 不知道德姆斯特朗的同学怎么回去？ 罗恩说。 你说没有了卡卡洛夫，他们还能驾驶那艘船吗？ 卡卡洛夫并不掌舵。 一个沙哑沉闷的声音说。 他待在仓房里，活儿都由我们来干。 克鲁姆来跟赫敏道别了。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他问赫敏。 可以，好吧。 赫敏说，看起来有点慌乱，跟着克鲁姆穿过人群不见了。 你最好快点。 罗恩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 马车很快就要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罗恩让哈利留意马车，自己一个劲儿地伸长脖子想看清克鲁姆和赫敏在做什么。那两人很快就回来了。罗恩盯着赫敏，但赫敏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我一直很喜欢迪格里。 克鲁姆很唐突地对哈利说。 他总是对我很有礼貌，总是这样。尽管我来自德姆斯特朗，和卡卡洛夫一起。 他皱着眉头补充道。 你们找到新校长了吗？ 哈利问。克鲁姆耸了耸肩膀，他像芙蓉那样伸出手，与哈利和罗恩分别握了握。从罗恩的表情看，他的内心似乎正在忍受某种痛苦的挣扎。克鲁姆已经准备走开了，罗恩突然说道，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赫敏转过脸望着那些没有马拉的马车顺着车道朝他们缓缓驶来，脸上浮现出微笑。克鲁姆显得既惊讶又欣慰，为罗恩在一片羊皮纸上签了名。在他们返回国王十字车站的路上，天气和他们去年九月来霍格沃茨时完全不同，天空万里无云。哈利、罗恩和赫敏费了半天劲儿，总算找到一个空的包厢坐了进去。小猪又被罗恩的礼服长袍遮住了，因为他不停地尖声大叫。海德威脑袋缩在翅膀下打瞌睡，克鲁克山蜷缩在一个空座位上，活像一个大大的毛茸茸的姜黄色靠垫。火车载着他们向南驶去， 哈利、罗恩和赫敏摆脱了一星期来的沉默，畅快淋漓地交谈着。哈利觉得邓布利多在离校宴会上的讲话似乎一下子抵挡了他心中的烦忧，此刻在谈论所发生的事情，他不感到那么痛苦了。他们热烈地谈论着邓布利多现在会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伏地魔卷土重来，直到送午饭的小推车过来才停住话头。赫敏到小推车那里买完饭回来，把钱放回书包，掏出了一份他一直装在书包里的预言家日报。哈利望了望，拿不准自己是否真想知道报纸上说了什么。赫敏见哈利望着报纸，便平静地说， 报上没说什么，你自己可以看看，确实没有什么。我每天都要检查一下，只在第三个项目后的第二天发了一条短消息，说你赢得了三强杯，他们甚至提都没提赛德里克，对这件事只字未报。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认为是伏吉强迫他们保持沉默的。 他无法使丽塔保持沉默， 哈利说， 丽塔不会放过这样一篇精彩故事的。 啊，自从第三个项目之后，丽塔就什么也不写了， 赫敏说，他似乎在拼命克制着什么，语气有些奇怪。 不瞒你们说， 他又说道，声音有些发颤了， 丽塔斯基特暂时不会再写任何东西了，除非他想让我泄露他的秘密。 你在说些什么呀？ 罗恩说， 我终于弄清他在不应该进入场地时是怎么偷听到别人的秘密谈话的， 赫敏一口气说道。哈利有一种感觉，似乎赫敏这些日子来一直渴望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但看到所发生的那么多状况，他只好忍着没说。 他是怎么做的？ 哈利赶忙问道。 你是怎么弄清的？ 罗恩盯着赫敏问。 其实说起来还是你给了我灵感的，哈利， 赫敏说。 我？ 哈利一头雾水。 怎么会呢？ 窃听， 赫敏快活地说。 可是你说窃听器不管用。 哦，不是电子窃听器， 赫敏说。 是这样，丽塔斯基特， 赫敏压抑着得意的情绪，声音微微颤抖， 他是一个没有注册的阿尼马克斯，他能变成…… 赫敏从书包里掏出一只密封的小玻璃罐， 变成一只甲虫。 你在开玩笑吧？ 罗恩说。 你没有，他不会。 哦，没错，正是这样， 赫敏高兴地说，一边朝他们挥舞着玻璃罐。玻璃罐里有几根树枝和几片树叶，还有一只胖墩墩的大甲虫。 那不可能，你在开玩笑。 罗恩把瓶子举到眼前，低声说， 没有，我没开玩笑， 赫敏满脸喜色地说。 我在病房的窗台上抓住了它，你仔细看看就会注意到这只甲虫触角周围的记号和它戴的那副难看的眼镜一模一样。 哈利凑近一看，发现赫敏说的完全正确，他也想起了一些事情。 那天晚上我们听见海格对马克西姆女士谈起她妈妈时，就有一只甲虫贴在雕像上。 正是这样， 赫敏说， 我们在湖边谈话之后，威克多尔从我的头发里捉出了一只甲虫，除非是我弄错了，但我敢说在你伤疤疼的那天，丽塔一定躲在詹姆克教室的窗台上偷听来着。她一年到头四处飞来飞去，寻找可以大做文章的材料。 那天我们看见马尔福在那棵树下， 罗恩慢慢地说， 他在跟丽塔说话，丽塔就在他手上， 赫敏说。 当然了，马尔福知道这个秘密，丽塔就是这样对斯莱特林们进行那些精彩的小采访的，他们才不在乎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合法呢，只要他们能在他面前胡乱造谣诽谤我们和海格就行。 赫敏从罗恩手里拿回玻璃罐，笑嘻嘻地望着甲虫，甲虫气愤地隔着玻璃嗡嗡直叫。 我告诉过他，我们一回到伦敦我就放他出来， 赫敏说。 我给罐子念了一个牢固咒，这样他就没法变形了，我叫他一年之内不得动笔写东西，看能不能改掉诽谤和侮辱别人的恶习。 赫敏平静地笑着，把甲虫放回了他的书包里。